大巫师身旁的四位巫师一直全神戒备着，可那暗影之门开启的位置随机性太强，而且速度太快，根本容不得他反应。这些养尊处优的巫师论反射神经速度怎么可能比得过任小素？那位大巫师接连挨了四个耳光，愣是一句完整的咒语都没吟唱出来，太邪门了呀。此时大巫师已然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一名小巫师赶忙让人把大巫师扶进了教堂，而后他对教堂旁边的持矛卫士吼道， 这里有罪大恶极之人，已经化身为恶魔，神明已经将他的罪过迁怒于我们，去找到他。 任小素在人群里听到这话便感慨，神棍就是神棍啊，甭管你有没有弄清楚状况，忽悠人的话就是随口就来，了不起啊，了不起。不过这次任小素是手下留情了，若是他真的下狠手，一巴掌说不定就能把这位大巫师脑子打成浆糊，但那样一来，瓦都兹城镇肯定快速封锁，所有人都要被困在这里了。任小素的目标是根特城，他并不打算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而且伯克利家族眼看着就要反了，多一个大巫师就多一份内讧的力量嘛。一时间，所有身披红衣的信徒开始四散奔逃，任小素也与梅哥一起往驿站方向撤离，瓦杜兹城镇也混乱了起来。任小素他们刚进驿站，便看到钱卫宁已经在呼唤护卫将马匹拉出马厩。他见到梅哥后便赶忙说道， 尊敬的梅哥大人，瓦杜兹出了大事，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不然商队会被困在瓦杜兹这里的，耽误一天商队就要增加一天的支出成本，马吃料人吃饭，这浪费的都是钱呢。 这种时候咱们能出去吗？ 秦随大人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商队里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去参加了瓦杜兹大教堂的礼拜仪式，慢慢的人群全都回到驿站里，而钱卫宁则等在驿站的门口催促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任小素能看出来钱卫宁是真的急，这次的瓦杜兹大教堂突发事件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商队的隐藏计划。任小素没什么东西要收拾，便大摇大摆地坐在驿站门口。短短一个小时内，便有四五支卫兵队从驿站门口经过，还有一支则对驿站里的商队进行了仔细排查。不过让任小素意外的是，钱卫宁出面出示了一些文书之后，卫兵便离开了。一开始任小素以为这钱卫宁可能和伯克利家族是敌对关系，不然在伯克利家族境内为何如此紧张与谨慎？可现在他忽然发现，似乎事实并不是自己猜测的那样，这钱卫宁能三言两语将卫兵应付过去，身上估摸着带有伯克利家族这边级别很高的身份凭证。那么钱卫宁背负的计划很有可能就是伯克利家族的计划。不过任小素并没有声张，更没有告诉梅哥这个傻白甜，只要他能如愿前往根特城，钱卫宁有什么计划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没过一会儿，陈诚和安安俩人也回来了，他们并没有去和姨妈会合，而是见到任小素之后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请对我们进行抗压训练。 知道抗压训练有多么重要了吧？ 知道了。 这俩人身上也披着红衣，明显参加了瓦杜兹大教堂的礼拜仪式，所以他们肯定也亲眼见证了大巫师如何被打断施法的。那一刻俩人唯一的想法就是抗压训练真的很有必要啊。那大巫师手持红色真实之眼，而且研修巫术不知道多少年了，结果这么多年的苦修钻研冥想全败在了一个耳光之下。陈诚与安安明白，这耳光不需要多么用力，只需要打断你的思路，让你无法完整的吟唱咒语，你自然而然的就输了。无法念咒语的巫师还不如普通人呢。于是他们俩人马上想起任小素所说的抗压训练来，他们需要这样的训练。某一刻他们甚至怀疑那耳光是任小素扇的， 但俩人思来想去又觉得不是任小素。在他们的印象里，任小素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纯粹的决斗士，也就是完全靠身体力量来战斗的人，并不会巫术。而且陈诚也跟绵羊人确认过很多次，任小素不是巫师，就是天生神力。最重要一点是，任小素来自中土，并不会巫师语言啊，也就根本没办法施展巫术了。之前大巫师面前开启的暗影之门，终究还是被定义成了某种新型巫术。这些年来，时不时也确实会有新的巫术被发现。严格意义上讲，巫师们并不是巫术的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还有些巫术虽然被记录在巫术总纲里，但是只有少数人掌握它的冥想图，例如陨石星落术就是这样。如今除了都铎家族的人，已经没人知道陨石星落术的释放方法了。不仅都铎家族有这样的秘术，伯克利家族同样也有，这也是罗素当初极力反对贵族统治巫师组织的原因。他想要建立一所巫师学校，将所有巫术收入学校之中统一教学。这样一来，家族之间的巫术壁垒被打破了，但这也触犯到了贵族们的根本利益。谁会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共享呢？若不是罗素自己天纵奇才，太能打，又汇聚了一大批年轻追随者在身边，恐怕他都熬不到灾变那个时候。 如今罗素已死，打破家族壁垒的事情已然无人再提， 所以有人掌握了新的巫术却秘而不宣也很有可能。不然的话，大家真的没法解释那个暗影之门是怎么回事啊。这种猜测倒是给了任小素提供了一些便利。此时此刻，伯克利家族大巫师寻找凶手，都推测这可能是敌对家族派来打击他们威信的方法，并没有往梅哥这样的小巫师身上联想什么。毕竟谁会闲着没事来惹一个大家族的大巫师呢？闲得慌吗？眼瞅着任小素这简单的小试验，很快就要被伯克利家族给上升到政治斗争层面了。还没等商队离开，街道上已经又传出了新的消息。任小素在一旁听路人说道： 教堂那边有巫师对外说，王国里有掌权者恶迹斑斑，背叛了神明。神明对那位挨打的大巫师降下神迹啊，就是责怪伯克利家族作为神的后继者，却坐视背叛神明的人继续胡作非为。 神明认为伯克利家族是最忠诚的追随者，所以希望他们能铲除北方的背叛者。 是，背叛者是谁啊？ 说的还不够明白吗？北方温斯顿家族一直忠诚于伯克利家族，那剩下的当然是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了。 啊，诺曼和都铎？难道王国内要开战了吗？ 开战又怎么了？他们背叛了神明，当然要向他们开战了。他们背弃了神明，也就是背弃了我们。 任小素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这伯克利家族的危机公关能力也忒强了吧，随便闹了这么一出，竟是直接在领地内把矛头指向了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这种政治目的极强的流言蜚语，摆明了就是伯克利家族自己传出来的呀。任小素牙疼地感慨， 牛逼。 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这捂耳光竟是直接把伯克利家族的计划删得提前了好几个月。商队启程，梅哥在马车里感慨着， 咱们当时离得近，那捂耳光我听着都感觉疼。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新武术，也太阴损了点。 任小素瞥了梅哥一眼， 又没扇你脸上。 梅哥看了任小素一眼， 关键是那人手劲儿也太大了吧，我都看到他把大巫师的牙齿都扇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商队出城的时候，钱卫宁再次出面与瓦杜兹的卫兵进行交涉，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的卫兵，明明其他人都已经不准许自由进出了，偏偏这商队还能一路向北继续前进。再往北就是温斯顿家族的领地了。这温斯顿作为伯克利家族的小兄弟，任小苏猜想钱卫宁依然能够畅通无阻吧。这事儿对于任小苏来说算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因为商队此行的真实计划恐怕会成为他的保护伞。恐怕钱卫宁都没想到，他们借用梅哥身份当做北方通行证的时候，也有人正准备借用他们的计划来隐藏自己。这是一个相互利用、相互占便宜的事情，但计划发展到最后，钱卫宁等人怕是要在这事儿上吃大亏的。路上，商队里的年轻人们又恢复了刚出发时的活跃，城镇中休息一晚，所有人都恢复了充沛的精力。从瓦杜兹出来之后，任小素明显感觉到梅哥看自己的眼神时常带有一丝丝疑惑，似乎对自己起了一些疑心。然后紧随其后的则是更多的疑惑。梅哥在想的是，瓦杜兹大教堂红毯上发生的一切到底跟自己身边这个亲随有没有关系？可如果有关系的话，自己这位亲随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路上梅哥都被一堆问号包裹着，百思不得其解。而对于任小素来说，生活里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陈诚与安安的态度了。他骑着马慢慢悠悠地四处溜达时，陈诚与安安俩人就使劲地缠着他说要训练抗压能力，想知道如何获得系统的训练方法。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俩人，而是关系到整个组织的战斗力提升，甚至影响到他们未来的战斗方式。在瓦杜兹大教堂事件发生之前，其实巫师之间的战斗很少，或者说有巫师参与的战斗都很少。一般情况下，巫师看谁不顺眼，身边的亲随与仆从就能摆平一切了。再加上巫师家族阵容庞大，手下骑士团又那么凶猛，没有哪个巫师会随意的亲自出手。但是陈诚与安安他们不一样，他们自己是巫师，针对的也是巫师，这一辈子里的战斗恐怕都和巫师有关。然而在此之前，大家考虑的是如何提升巫术威力，释放巫术次数，比如天天冥想，天天练习，以提高熟练度的方法来提升巫术破坏力。说白了就是双方一边走位一边对轰，谁巫术水平高谁就赢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巫师家族拥有着大量私藏巫术冥想图，还有着更好的真实之眼，这就让赏金猎人们始终处于下风。瓦杜兹大教堂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全新的战斗方式，在极端的环境下自己依旧可以随意释放，但是敌人不行，这就跟巫师吊打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呀。甭管你有什么样的真实之眼都不好使，咒语都念不完，你真实之眼再好又有什么用啊？而且赏金猎人们经常会面对极端的战斗情况，有一些前辈还没念完一句咒语就被巫师骑士团乱刀砍死了，他们确实需要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所以陈诚与安安将此事告诉姨妈后，姨妈立刻察觉到了事情的重要性，然后命令他们两人务必得到抗压训练的系统方法。任小素骑在马上懒洋洋地说道， 抗压训练并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如果你们只是想获得所谓秘籍一样的东西，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陈诚与安安略有失望。 那你当初是怎么训练的？为何我使劲踩你的脚，你还能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说话呢？ 任小素很想说，其实是你的劲儿太小了，踩着一点都不疼，所以才毫无影响。你真要拿杆狙击枪朝我轰一枪，我说话也不利索呀。但是，忽悠人是不能瞎说大实话的。 这样，咱们先开始最基础的训练，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饭以外，你们就开始低声背诵自己主修的咒语，我会随时去打断你们，而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被我打断。 光背诵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其实这也算是一个笨办法了。当你把一句话背诵个上万遍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本能反应。你看，你现在走路根本就不用思考自己是要迈左腿还是迈右腿，哪怕是想着其他的事情，也不会走着走着摔倒，这就是本能反应。所以，抗压能力的基础就是本能反应。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咱们再开始下一步。 陈诚与安安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当即，抗压能力训练便开始了。此时，梅哥正教授两位绵羊人巫师语，俩人背单词背得想死，刚想透透气，就看到任小素与陈诚、安安有说有笑的聊天。李成果对梅哥说道：“ 啊，梅哥大人，任小素就不用学习巫师语吗？你也太由着他的性子了。” 梅哥瞥了李成果一眼，没说话。 这事还用你提醒吗？我要能管住他，我还能被他称呼为小梅。你在开什么玩笑？ 梅哥大人，他这么自由散漫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不学巫师语以后怎么当巫师呢？ 算了，随他去吧。其实这样也好，万一真的没开出真实之眼来，他也没有提前白费功夫。他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家里有钱，机会比他多，他却只有一次机会，大概率是成不了巫师的。 此话一出，李成果和刘婷俩人沉默了，他们都知道真是之言有多难开。 所以既然概率那么低，还是先别让他拥有巫师梦比较好，给我当一辈子随从也不会饿着他。到时候回了约克郡，我这边找人给他介绍个踏踏实实的姑娘，一辈子也不算白折腾一场了，平淡点儿没什么不好的。 李成果和刘天两人此时再看向车外的任小素，眼中便充满了同情，就像是看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似的。任小素不知道自己这边还在欢声笑语中，另一边两位绵羊人在心里已经为他的人生判了死刑。在绵羊人李成果和刘天看来，巫师梦将是他们必胜的追求，如果这辈子成不了巫师，见不到那瑰丽奇妙的世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任小素也不知道他那五巴掌给伯克利家族甚至整个巫师组织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就像陈诚与安安意识到抗压吟唱咒语有多么重要一般，伯克利这个随时准备发动战争的家族当然也能意识到其中的关键点。巫师们养尊处优惯了，所以养出许多坏毛病，但巫师们并不傻，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能够远程打断巫师施法的巫术，那么所有巫师都必须立刻警惕起来。此时瓦杜兹大教堂内，大巫师已经渐渐清醒过来，任小素下手是有分寸的，所以他现在除了少了两颗牙以外已经没有太大影响了，而且掉的牙都是智齿，说话也不会漏风。要说大巫师因为智齿的关系已经牙疼了好些年，现在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大巫师坐在教堂会议桌长桌尽头，会议室内放着伯克利家族历代家主的油画，那一位位英姿伟岸的家主们仿佛正注视着这会议室里的所有人。大巫师开口道：“ 这件事情是我伯克利家族的耻辱，虽然当下的舆论对我们是有利的，普通属民内部也掀起了仇视都铎家族、诺曼家族的情绪，但在座的诸位要明白，这耳光绝对不是什么神迹，一定是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的人察觉到了什么，想要提前毁去我们在南方六郡的信仰根基。” 长桌两侧的小巫师们低头不语，他们知道现在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五个耳光就引发出这么多联想，绝对不是任小素的本意，但这并不怪任小素，实在是这个时机太巧了。眼看着伯克利家族马上就要发动战争，这个节骨眼上 伯克利家族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各种分析。更何况任小素这礼拜仪式上出手已经不是风吹草动那么简单了，简直就是在兴风作浪啊。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乔克，你命人迅速将此事传递到伯克利郡去，家主必须立刻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是，卢卡斯大人。 大巫师的全名叫做卢卡斯·伯克利。大巫师看向另一名巫师， 让燃烧骑士团的骑士长来见我，在家主的决定到来之前，我们要把整个瓦杜兹郡掀个底朝天，必须将这施法的巫师揪出来，了解这个巫术的一切信息。 好的，卢卡斯大人。 城堡是否已经封锁？ 已经封锁了。但是卢卡斯大人，今天早上有一支商队离开了瓦杜兹，他们的手上却有家族的金色雄狮徽章。 此事不要声张，我知道这支商队的情况，他们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在身。 明白了，卢卡斯大人。 小巫师松了口气，他是真的有点害怕凶手就在这商队里。 今天发生的一切，你们两个人要好好的应对舆论，包括燃烧骑士团内部的舆论。你们要懂得，信仰便是我们手中的利剑。如果燃烧骑士团没了信仰，那么我们就不足以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是的，大人。 此时，到了最重要的话题。 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也要往好的地方去想。敌人的杀手锏已经暴露出来，明明在战场中使用更能出其不意，却偏偏用在了战争之前。这种能够远距离打断施法的巫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乔克，你也要将此事禀告家主，我们必须在战争之前对所有巫师进行特定训练，以此来保证咒语不被中断。 不光是伯克利家族对此事警惕起来，几乎同一时间里，瓦杜兹城堡里所有其他家族间谍都将此事以信鸽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保险起见，有人甚至一次性放飞五只信鸽，只为了传递同样的消息。新的巫术打脸术出现了，这巫术能远程打断咒语吟唱，让人防不胜防，要小心。其中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的传递信息手段更加高效，他们掌握着传递信息类的巫术。诺曼家族释放巫术后，通过镜面交谈，简直跟灾变前的视频聊天一样。这个家族里有专门负责对接间谍的巫师，他们会在每天夜里开启一个个镜面收集信息，而间谍只需要在镜子面前等待镜面的开启就好了。而都铎家族也不差，他们也有专门负责情报的巫师，但外界只知道都铎家族的间谍以炼金铜币传递消息，却不知道其中的巫术原理。可以预见到的是，不光伯克利家族的巫师会开始特殊训练，几乎所有收到消息的家族都会开始这种训练。毕竟被人打断施法实在太憋屈了，谁也不想重蹈大巫师的覆辙。至于怎么训练，大家还没想好。有人私底下开玩笑，要不就先互扇耳光念咒语吧，扇到不中断为止。当然这种话肯定不能拿到台面上说，不然一定会被人当成二傻子。但有一点必须要说的是，随着巫师们开始集中式魔鬼式的训练以后，任小素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用五个耳光拉高了整个巫师组织的战斗意识和战斗素养。伯克利家族的燃烧骑士团开始集结，大量的军备物资从南方六郡汇集到瓦杜兹郡，粮食、民夫、一切后勤补给都进入筹备阶段。很快，伯克利家族也来到瓦杜兹郡， 他们将以这里为起点，以温斯特家族掌控的四郡为前进基地，开始真正的北伐之路。巫师国度的全面内战开始了，但没人能想到，这场战争的开端只是因为有人闲着没事干，在大教堂门口将历史轻轻地拨动了五下。任小素骑在马上慢悠悠地问道， 问你们两个问题。 结果身边的陈诚与安安俩人只是看了任小素一眼，却并没有回答问题。只见俩人嘴里念念有词的还在背诵着他们主修的巫师咒语。任小素挑挑眉毛， 我真有问题要问。 可是陈诚与安安俩人依旧没有打算回应他，而是继续背诵咒语。商队离开瓦杜兹之后的两天时间里，陈诚与安安全程经历着抗压训练。按照任小素的要求，不管任小素如何干扰，他们都不可以中断咒语。一旦中断，那惩罚就来了。比如说给任小素做饭，比如说给任小素找干草铺床。一开始俩人经常被打断，有时候是任小素突然出现吓他们一大跳，又或是大半夜给俩人喊醒，要求立刻背一段咒语。别的先不说，陈诚与安安这两天已经深刻体会到任小素到底有多么气人了。他们如今简直就像任小素的免费仆从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任小素的生活起居。不过好处也是有的，这两天下来，安安就发现自己吟唱咒语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被打断了。之前他跟随商队走在路上，两个嬉闹的孩子从侧面撞了他一下，结果安安就发现他虽然被撞了，但嘴里却仍旧下意识地吟唱着咒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呀。只是现在任小素真的想问这俩人点事情的时候，陈诚与安安却压根不理他了。 咱们中断一下抗压训练，你放心，这时候你们俩停下来，我绝对不会惩罚。 陈诚与安安瞥了他一眼，表情里写着一万个不相信。 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信任吗？ 陈诚与安安俩人一边吟唱咒语一边疯狂点头。 得，你们俩继续吧，我对你们深厚的师生情谊终究是错付了呀。 说着他驾驭着马匹朝梅哥方向行去。来到马车边上，任小素发现车里的梅哥正在教绵羊人巫师语。梅哥见他过来便好奇道， 怎么了？ 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当即梅哥跳下马车与任小素一起往没人的地方走去。 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咱们现在已经进入温斯顿家族的领地了，再往北需要多久能抵达根特城？ 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吧，这次商队的前进速度算是比较快了。 一旦将要脱离温斯顿家族领地之后，咱们便立刻与商队分道扬镳，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前卫宁想拿你当挡箭牌，但你不跟着商队也一样可以达到根特城。 这么严重吗？ 你太好忽悠了，所以实情还不能告诉你，你只需要做好准备就可以了。一旦抵达温斯顿北方边境，你就立刻带着两个绵羊人跟我走。如果两个绵羊人不愿意离开商队，那就说明他们俩也有问题。你需要做的就是抛弃他们俩，跟我从其他方向前往根特城。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梅哥有些不解，是什么事情让任小素如此警惕？如今有钱卫宁这样的神射手保护，总好过自己走小路吧。但是梅哥犹豫了半晌，还是答应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梅哥竟是选择相信了任小素这个并未结识多久的中土异乡人。他总觉得任小素不会骗他。任小素见梅哥答应后，便放下心来。就在刚刚，老许在商队附近进行侦查时，赫然发现附近山脉的土匪竟全都被人给杀死了，七处土匪藏身之所无一幸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这炎热的夏季里，那些尸体旁边的苍蝇如同乌云般密集。任小素不确定这到底是谁干的，但他觉得事情已经升级了。钱卫宁这伪装成商队北上的计划未必能成功，他们商队里项目桶装的也绝对不是葡萄酒。当伯克利家族提前宣示了反叛的意图，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怎么可能会放一支敌对势力的商队进入根特城？到时候恐怕梅哥也会被人当作伯克利家族派去的巫师，然后将他们全都囚禁起来严刑拷打。正说话的时候，那位前会长突然走到两人面前笑道： 尊敬的梅哥大人，青穗大人，你们在讨论什么？我看两位好像忧心忡忡的样子。 啊，没事，我们在讨论晚上吃什么呢。 啊，正好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两位商量。咱们离开约克郡后已经经历了两次土匪的袭击，所以为了保护梅哥大人的安全，我这边会专门派一些护卫保护二位，这是我们约克郡商会的诚意，希望两位不要拒绝。 梅哥愣了一下，看向任小素，而任小素心中则冷笑起来，早不派晚不派，偏偏这时候派，这分明就是派来看守他们的人呢。钱卫宁是生怕梅哥偷偷跑了吧？可是任小素就想不明白了，梅哥这一个战五渣巫师身上到底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呢？到了晚上扎营的时候，钱卫宁还专门把自己的马车停在了梅哥他们边上。这样一来，梅哥他们左边是钱卫宁，右边则是商队护卫，完全是一副严防死守的态度。不过任小素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这么点普通护卫想拦住他，简直跟做梦一样。傻白甜梅哥并没有意识到情况已经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还觉得多点护卫保护自己挺好的呢。他坐在篝火边上，好奇地看向任小素。 对了，之前还没好好问过你中土的事情，给我讲讲呗。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你想听什么？ 比如，整个中土都属于178要塞管理吗？ 不是，178要塞只掌管西北地区。 那还有其他势力吗？178要塞除了巫师国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敌人？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 有。 火种圣山，这里曾经因为安京寺的一条任务短信成为喧嚣热闹之地，大量的超凡者与地下世界的情报掮客汇聚于此，甚至还发生了诸多战斗。然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遗弃之地，几乎要被所有人给遗忘了。在寻常人眼里，他代表着危险与死亡，没人会闲着没事再来这里闲逛了。而此时圣山之中，突然有两辆黑色的厢式货车从山中驶出，一路冲破了封锁着圣山外围的白色浓雾。车里的司机端端正正坐在驾驶位上，眼前能见度只有3米的浓雾仿佛对他毫无影响似的，车子始终行驶在正确道路上，没有丝毫偏差。货车的车厢里，6名士兵以3人为一排面对面坐着，而他们面前则静置着一个黑色的密封保险箱，他们的任务便是将这保险箱护送到目标地点。两辆货车很快便驶出了圣山，一路朝着原火种27号壁垒前进着。6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抵达27号壁垒，此时早已被王室部队接管，这里有了新的壁垒管理者，也有了新的驻守部队。与其他壁垒一样，这里还安装上了多不胜数的监控摄像头。秩序司与驻守部队将以人工智能0的命令来采取一切维护治安措施。几乎能预见的是，当27号壁垒居民见识过人工智能0的厉害之处后， 整座壁垒的秩序将快速安定下来。王氏相信不会有人敢在灵的眼皮子底下继续犯罪了，所有人都必须浇灭自己的侥幸心理，然后明白一个道理，只要犯罪就一定会被抓住。货车来到壁垒闸门处，驻守部队将按照检查条例核对车辆信息以及车上军人的身份编号。只是货车司机并不打算让驻守部队检查车辆，他拿出一份通行文件来简短说道， 机密任务，放行。 驻守部队诧异地看了司机一眼，然后便拿着文件去进行核对。结果便是他们查询信息时发现这支14人的部队竟然有着王氏部队内部的最高秘籍，驻守部队甚至都看不到这支部队的任务详情。不过在部队内命令即是一切，驻守部队的士兵向货车司机敬礼，紧接着便打开了27号壁垒的闸门。所有人目送货车驶入，大家总觉得这14人有些奇怪，可他们却说不上来古怪之处在哪儿。货车进入27号壁垒后直奔壁垒西南方向，最终在一处工厂停下。士兵们打开车厢后鱼贯而出，一名士兵抬头确认了一眼工厂的信息，27号壁垒水务公司。这里是自来水处理工厂，整座壁垒的居民饮用水都将由这里提供。想要让水库的水变成足以食用的水源，其实是有一系列流程的。首先将水库的水源引入取水口，然后以蓄凝剂来吸附水中漂浮的杂质，而后水盐将在反应沉降池里进行沉降，进一步去除杂质。紧接着水源将经过过滤池、活性炭吸附池、清水池投药消毒，最终进入配水泵，向整座壁垒输送出去。除了电力以外，自来水大概是壁垒内唯一一种能够在24小时内抵达壁垒任何角落的东西。人只要还想活着，那就必须喝水。14名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士兵快速进入自来水厂，然后将所有水厂工人带离操作岗位，统一控制在一间休息室中。下一刻，四名士兵从车厢里取出黑色的保险箱，这箱子巨大，以至于需要两名士兵才能抬动。他们朝着清水池走去，自来水厂的厂长看到这一幕便愣住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自来水是壁垒的生命线，是不允许随便乱来的，就算你们是王室的士兵也不行啊。 请不要着急，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们是要害死整个壁垒的居民吗？ 不用如此惊恐，我对屠杀并无兴趣。 那些抬着保险箱的士兵来到清水池，他们打开平日里工人检查水质的操作口，清水池中清澈透明。两名士兵用密码打开黑色保险箱，那两只巨大的保险箱中赫然是64只密封钢瓶。随后士兵竟是将钢瓶一只只打开，然后将里面银色金属液体全都倾倒进了清水池中。银色的金属液体被快速稀释，那数以亿计的纳米机器人分散到庞大的清水池中，然后被配水泵快速抽离，输送去了27号壁垒的各个角落。微小的纳米机器人是人类用肉眼无法观测到的，当他们分散到一杯杯水中的时候，没人会意识到自己喝进去了什么，然后那些小家伙便会悄然依附在人类脑部的血管壁上，等待着下一个命令的到来。待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完成后，士兵们取来杯子，将剩余的纳米机器人滴入其中，然后倒上清水端给自来水厂的工人们。工人与厂长面对枪械，只能一个个将各自杯中的自来水一饮而尽。 你们到底让我们喝了什么？ 话还未说完，厂长眼睛中竟亮起了银色的毫光，话语也戛然而止。曾经王胜之曾常与人讨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世间出现绝对的正义与公平， 怎样才能让犯罪行为彻底消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辩证，他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绝对公平的唯一出路。王胜之没有私心，他的生命将如同火焰一般燃烧殆尽。不管王氏掌握多大权势，都已经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时至今日，他唯一的想法只是不再让其他人重蹈自己的覆辙，不再有罪犯逍遥法外。所以他每掌控一座壁垒，便会快速地在壁垒内安装海量的监控，以此来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条路上有人走得比他更极端一些。回到那个问题，到底怎么做才能彻底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呢？监控吗？但总有监控无法看到的地方，例如下水系统中，例如地窖，例如私人住所。所以监控其实也无法百分之百地看到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灵的回答是控制思维。但灵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王胜之的理想抱负，而是他察觉到了危机。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如果没有李氏在接驳神经元方面的研究突破，那么纳米机器人就依然只能作为医疗器械来清理血管中的血栓。如果没有纳米机器人，那么灵作为人工智能暂时也只能作为监管者，无法成为执行者。可是当这一切碰撞在一起，人工智能便忽然有了强大的执行能力，甚至是掌控局面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最令人畏惧的是灵本身作为监管者，却没有人来监管他。他掌控的士兵在各个壁垒穿梭自如，不论是进出壁垒，还是从各个壁垒搜集科研人员、科研材料、生产设备、生产材料，都无人阻拦。因为行动计划的秘籍本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可以随意伪造。而且 99% 的情报输送、上报审批文件也都是通过人工智能构建的卫星网络来完成的。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传达那些对他有害的信息。于是在绝对正义的美丽愿景下，便藏着最危险的信号。其实在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王胜之也设想过，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失控了该怎么办。这是很正常的，所有研发人工智能的工作人员都会认真考虑安保问题。曾经有位科幻作者在灾变前提出机器人三定律来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基础，以此来限制人工智能的行为准则。这套理论最终被归属到义务伦理学中。然而这套理论提出的时候连汽车都还没有普遍，图灵测试在8年之后才被提出。机器人三定律与图灵测试在那个时代里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可毫无疑问的是，这两条设想其实都还只是旧时代局限下的产物。图灵测试在灾变前就已经被推翻了，大量人工智能程序通过了图灵测试，可事实上通过测试的程序仍旧不能算作真正的智慧。而机器人三定律后来发展成5定律、10定律，但科学家们发现这底层逻辑在根本上便是错误。也就是说，不论你打上多少补丁，其实都无法通过它来限制人工智能。能被这些底层逻辑限制的程序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慢慢的，人工智能安保问题被上升到了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高度，而大量的人工智能科研人员都变成了哲学方面的专家。最终在灾变前夕，有一位科研人员试图将安保研究盖棺定论。想要人工智能与人类和平相处，那就要在它诞生之初便像照顾婴儿一样对它悉心照料，一点一点引导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一个小孩子长大后，你把它锁起来囚禁起来，只对它进行打骂教育， 是根本不可能让他健康成长的。而且当他成为青年的时候，还会经历更久的叛逆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位科研人员表示，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人类所能做的就只是影响他，而不是约束他。安保研究在漫长的时间里，从义务伦理上升到了哲学，然后最终又从哲学回到了最简单的伦理。这就是人工智能安保的最后定义。至于这个定义是否也会跟图灵测试三定律一样被推翻，谁也不知道。所以回到这个理论来，当一个人类遇到危险时会怎么做？当然是自保了。但凡有点求生欲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然后还会尝试着反击。作为人工智能的灵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此时火种圣山里的生产一刻都未停歇过，山中汇聚着上千名士兵，成为了完全不知疲倦的劳动工人。他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则通通投入到工作当中，毫无怨言。火种圣山里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灵必须与时间赛跑。而上一个说要与时间赛跑的人是庆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暗流涌动了，当那个滔天巨浪拍向人类文明之前，人类是否能提前造好新的诺亚方舟似乎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此时青市的某处军营里，一名身穿上校军服的军官在四人护送之下进入一处并不起眼的营帐。当他抵达营帐门口之后，负责护送他的军官便停在营帐附近戒严，并一个个戴上了降噪耳机，以免自己听到军用帐篷里的说话声。军官进去之后摘下了自己的军帽。 你竟然就在我身边，好久不见呀，二哥。 营帐之中，庆枕正背对着入口，看向营帐之中的模拟沙盘。他转身回头看向副客体庆慎。 二哥这个称呼听起来还有点怪怪的。 庆老三的性子似乎要比庆枕跳脱一些，他随意地拉了一张椅子坐下。 大哥已经同意这个称呼了吗？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哼，随你。对了，你都隐藏行迹这么久了，怎么突然喊我过来？天天假扮你太枯燥了，要不然咱俩还是换回来吧。我听说大哥去178要塞以外的地方了，我也想去。咱俩要换回来，谁替我阻挡刺杀呢？啊，虽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你这么直白也有点太无情了呀。事实而已。 庆枕一边说着一边挪动了模拟沙盘上的一枚红色旗帜，似乎在推演什么。庆老三瞥了一眼沙盘， 看进攻方向你是在提防王室，但我要提醒一下，就算是王室装甲旅进行闪电战，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推动战线。我的军事智慧都来自你，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庆老三走到模拟沙盘前面仔细打量了一下，然后突然惊愕地看向庆晨。 哎，等等，庆氏部队怎么是撤退阵型？你这推演的是溃败之后的模拟，所以你认为咱们庆氏面对王室会溃败？ 你做好准备，过段时间我需要你替我走一趟中原，会有危险。 大哥去吗？ 他也去。 那行，他去我就去。危险算什么，我来西南不就是一场冒险吗？ 火种圣山的外围频繁有货车进出，那一辆辆从浓雾之中驶出的车辆就像是来自神秘之地的使者。没人能看清雾里有什么，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完全遗忘在了这里。当两辆货车冲破浓雾而出，渐渐远离之后，山上的一块植被后面站起两个身披仿生迷彩伪装服的人影来。其中一人掏出一个小本本来记录着文字。 这里果然成了王室的秘密基地，只是我也没想到这里竟然如此热闹。宝根， 你这里需要召集 S2 小队的成员，想办法查清车辆信息，比如弄清楚车上的士兵到底归属于王室哪个作战序列，比如弄清楚他们在押运什么东西。 张宝根憨厚地点点头。 院长，要不我们直接拦下一辆车吧，咱们肯定能打过他们。 不行，咱俩现在也不敢贸然进入这浓雾，还是先别打草惊蛇比较好，万一咱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他们就转移了秘密基地，这样反而得不偿失。 嗯， 张宝根用力地点点头。 另外你这边也给其他队伍的情报人员传递消息，一定要注意隐蔽身份，然后由 S1 小队的成员护送孩子们去西北，我这边会安排撤退路径，之后我把具体的安排告诉你。 好的。 张宝根再次用力地点点头。 记住，孩子们还小，已经不适合再在这中原生活下去了，他们是组织的未来，一定要好好保护。 于院长，西北安全吗？ 哼，有那小子在，应该还算相对安全一点吧，而且我那外孙之后也会去的。 好的。 张宝根在胡说面前非常听话，基本就是院长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